飞过重重的高山，飞过茫茫的大海，从天边外飞到人间， 飞到人间， 渡过漫漫的 啱啱听过顾薇姐姐所演唱呢首《小云雀》之后，今日喺直播室好高兴，请到顾薇姐姐上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倾偈。你好，顾薇姐姐。 你好，大家好。 好耐冇见过你上嚟我哋第五台同啲听众倾偈。啱啱听完呢首《小云雀》，有啲问题想问下你啦。你点解会有《小云雀》呢一个称号嘅？ 哦，小云雀。好耐好耐以前㗎啦，係我啱啱入樂壇開始收唱片，嗰陣時我仲喺舞廳度唱緊歌嘅。咁嗰陣時呢，唔知邊個同我改咗個名叫做相思雀。咁後來個華僑日報有個總編輯呢，佢話相思雀唔係幾好啊，好傷感啊，咁就同我改咗呢個小雲雀。咁自嗰陣時之後呢，就用咗小雲雀。 就由嗰时候，由嗰时候开始就系嘅小云雀，就系讲嘅时候开始啦。但嗰时候你啱啱加入乐坛嘅时候，你系入咗边一间唱片公司先嘅，顾薇姐？ 啱啱加入乐坛，我好似系代唱开始嘅。 你应该系 开始系大长城， 大长城唱片公司 第一只唱片系大长城。 嗰时候边个介绍你入去大长城唱片公司录歌嘅？ 系李侯湘啦。 李侯湘啊。讲开李侯湘，不如听下李侯湘嘅作品咧。顾薇姐嘅第一张嘅大碟好唔好？就听下顾薇姐所唱嘅《大地梦游醒》先啦。 好啊，我都未听过。 好啊，好啊，我哋而家大家一齐听下呢首《大地梦游醒》先啦。 春风 啱啱听过顾眉姐的第一张唱片《大地梦游醒》，顾眉姐呢首歌仲有冇印象啊？ 完全冇印象，真系冇印象，因为太耐啦，而且呢歌唱得都唔好啊。 顾眉姐你谦虚啫，如果你歌唱得唔好，又点会入唱片公司？ 即系好乱嗰阵时候，嗰把声同埋唱法都系，而家听到就觉得系好自乱嘅。 嗯，但是咁又唔同喎，顾眉姐，你系冇学过任何声乐训练，就已经去录唱片噶啦喎。 我哋呢都唔系声乐嚟嘅，流行曲，流行曲又只有耳熟能详就可以唱噶啦。 嗯，但系顾眉姐，你几时开始接触流行曲嘅？ 我以前都系歌迷嚟嘅， 系， 即系我中意听姚莉啊、吴欣欣啊，嗰、那个年代嗰啲歌。即是我听得好熟啦，但我哋屋企呢，即是我屋企呢就多数播粤曲嘅，就好少听到时代曲嘅。 嗯，因为顾眉姐你系广东出世嘅苏州人。 广州出世嘅。 但系接触嘅层面应该系粤曲比较多啲，但系反而时代曲嘅话唔似到好似崔平姐啊、韦秀娴老师喺上海可以接触到咁多时代曲。通常你是什么途径可以听到这么多时代曲而喜欢了时代曲呢？ 但是时代曲当时都是流行过粤语歌的，即粤曲是另外一种。 嗯。 时代曲呢当时呢应该是很很时代的。 是。 所以都迟迟你会听到时代曲。 通常在接触渠道是在电台啊，还是在什么途径可以？ 电台还有在朋友家的留声机。 是。嗰、时候你最多听就系阿姚莉姐同阿吴大姐啊、周璇上海时期嗰啲歌， 吓周璇、何日君作梁，我第一次听，姚莉嘅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嗰阵时熟嘅歌咧，都系呢一种最流行嘅国语时代曲。 嗯，就由嗰阵时候开始嘅，中意咗呢个时代曲。 系啊， 但系点会成为啊？我个中意听时代曲，但系点会朝住呢个方向喺乐坛上发展呢？ 讲来就话长啦。咁可能当时咧，因为家庭环境咧，唱歌可以赚到钱嘅，可能主要都系因为咁样啦。咁同埋我十几岁嗰阵时咧，我有个干爹，佢系乐队领班嚟嘅。 系。是不是叫孙玲呢？ 是啊，他是教夏威夷吉他的。 嗯。 那我成日都跟他去他工作那里，就听人家唱歌啊。嗯。有时啊，在台上客串一下一两只啊，玩一下这样，这样开始的。 嗯，但你客串的歌，你通常你会唱些什么歌多一点呢？你最熟的时候刚刚。 最熟啊。即是我第一次识唱的歌呢，就是姚莉的《南海之神》。 好难得喎、 啊，好耐啦，好耐啦，因为第一次唱嘅就系《南海之神》。 反而因为好多时候姚莉姐好熟嘅歌，譬如系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啊，《秋的怀念》啊，但系你反而你第一次要唱姚莉姐歌就系《南海之神》。 系啊， 呢首都比较冷门啲嘅。 好冷门啊，系。 嗰阵时候你仲有一个时代曲字典嘅称号，嗰阵时候你对时代曲都几 哦，唔系，呢个系我个干爹俾我嘅称号嚟嘅。 啊， 嗯，佢就话《问恩时代曲》咧，我实知噶啦，因为点解咧？嗰阵时系好多歌书卖嘅， 系 我睇歌书嚟学唱歌嘅。其实我听唔系听咁多， 系 我喺歌书度学到唱歌。 嗯， 因为我识简谱，咁嗰啲歌嗰阵时好兴嘅嗰啲时代曲嘅歌书咧。我买咗好多本嘅，所以我干爹叫我做时代曲字典，即系讲起边首歌边个唱啊，嗰啲音点啊，我都知嘅。 嗯， 你好奇怪啊！ 咁啊，真系好难得你会自己哇咁有呢个兴趣喺时代曲，咁会买歌书翻嚟自己睇。 好多时代曲歌书嘅。 咁啊，所以喺个乐队嗰阵时候演奏啊，嗰阵时你干爹就叫你上台，或者你自己啊，我哋想唱下歌咁样，就喺度唱时代曲啦。 是好少嘅，嗰时候好短。使乜正式嘅？正式真系以唱歌做职业嘅咧，都系五零年代 嚟到香港， 五二咁上下啦。 大约 嗰阵时为咗 一年， 吓嗰阵时真系为咗职业， 系 为咗赚钱而上台唱嘅，就系嗰个年代。 嗯， 但系好短嘅，嗰时就好短。 但系嗰阵时候都录咗唔少唱片喎，喺大长城嘅唱片公司度。 即系台上唱嘅时间系好少，好短好短。咁后来我识咗李侯湘之后咧，佢就叫我做幕后代唱。 系 咁嗰时我已经冇喺外边唱歌噶啦，就专门做代唱、收唱片咁样开始嘅。就咁样开始我嘅歌唱生涯，就咁样开始。 嗯，不如顾明姐，我哋不如讲到呢度，又听一首你又做幕后代唱一套电影嘅插曲咧。呢度就系电影《逃婚》嘅入面，你系同游云一齐唱嘅《春游曲》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，我又系未听过啊。 好啊，不如 听下先， 大家一齐欣赏下呢首《春游曲》先咧。 好啊。 啱啱听过顾眉姐所演同阿游云合唱呢一首春游曲，顾眉姐呢首歌仲有冇印象啊？ 完全冇印象，真系呢只一啲印象都冇。反为你话第一首，我仲有少少印象。 喺呢个大长城唱片公司录音都仲有啲印象，录咗呢一首歌，但反而呢首歌就印象唔系咁深刻啦。我见得呢首歌好难得，因为顾眉姐好少早期同人同女歌星一齐唱，而部音一齐合唱歌曲，呢首嘅一个比较特别啲嘅例子啦。讲开电影歌曲，顾眉姐你有一首歌真系唔可以唔提，呢首就系阿里山的姑娘啦。 哦，阿里山的姑娘，佢嘅原名系叫做高山青嘅。 系 阿里山的姑娘呢个歌名都系我改嘅。 吓，点解你会改呢、這个歌、 啊？因为嗰阵时睇下五四年，我系去台湾劳军， 系 同埋。有套戏系随便登台嘅，嗰套戏系上官清华同黄河主演嘅，我里边系做个小角色嘅啫。但我就因为我系歌星，所以我就随便登台喺台湾。咁我就揾听到呢首《高山青》，我好中意。咁于是咧，我就带咗翻嚟香港，系飞利浦， 系 收咗呢只歌，就改咗个名叫做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 咁啊，写呢个重新同你写嗰、那个。arrangement 应该系咪李厚湘先生帮你再去写呢首歌？呢首歌可以叫做街知巷闻啊！呢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基本上顾眉姐最早期呢首，因为第一首你嘅最出名嘅作品，应该要讲到阿里山。 因为呢首歌根本就系好出名嘅，系山地民歌嚟嘅啫嘛，台湾啲山地民歌。我觉得佢好好。 翻到嚟香港就好多人都知道最早期呢首好出名嘅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就顾眉姐。所唱就呢一个版本啦。 阿里山的姑娘就系、是，但高山青就唔系。 高山青就应该系台。 高山青就好多人唱过。 好多人唱过啦。咁不如又听下呢一首咁出名嘅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先啦，好冇？ 好。 情山多。 啱啱听过顾眉姐所依唱呢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顾眉姐，呢首歌仲有冇印象呢？因为我知道你呢首歌都录过几个版本嘅。 阿里山的姑娘，我系录过差唔多有三个版本，呢个系第一个。 第一个版本。 即系我喺卢军带呢首歌翻嚟嘅，就系呢个第一首。第二首应该是小云雀里面的插曲， 在小云雀里面有再唱过这首， 但编曲人就不同， 编曲好像是废歌。 现在你播这首呢，就是李侯昌编的， 是 第二首阿里山的姑娘，就是顾家辉在小云雀里面的， 在电影为那套电影里面再编的，但第三个版本都是废歌和你写的，因为应该是在这个 第三个版本应该是 这个一间钻石的唱片公司入 面的唱片来的， 帮你再写一个 arrangement。咁啊，听过顾眉姐唱过呢首喺台湾带翻翻嚟嘅作品，我又好想知道顾眉姐，你咁中意时代曲，你又中意边几位嘅时代曲歌星呢？ 哦，我都话我年轻时咧，我系歌迷嚟嘅，我有好多个我都中意嘅，姚莉我又中意啦，我记得白虹，我好中意嘅， 系白虹 姐，佢有几首歌我好中意嘅。 嗯，但我知道你都有唱过白虹姐嘅歌，但系不如咁样咧，不如我喺今日节目里面，顾眉姐你拣一首你中意嘅白虹姐嘅歌，拣俾啲听众听下，分享一下你对白虹姐嘅印象。 我最中意白虹嗰首《醉人的口红》。 哇！呢首歌好难唱， 好难唱噶，好难唱。 同埋佢写嗰个节奏都好节奏，有啲 好难唱。我谂只有白虹唱得到， 因为后期都冇乜嘢歌星都会再翻唱佢呢一首歌。咁啊，不如喺呢个节目入面又听下顾眉姐介绍呢首《醉人的口红》先。 嗯，好啊，好啊。 我哋而家听下呢首《醉人的口红》吓。这一首 Flamingo 节奏的《醉人的口红》，顾眉姐，这首歌也是你首喜欢的白虹姐的上海时期的名曲之一。 好好听，唱得很好。 但是白虹姐还有很多歌你还会喜欢她的，譬如什么歌呢？ 我好像揀了一首白虹的歌来收过音的。 这首应该是 牧羊啦。 系啦，牧羊。 不过睇下个时间又差唔多接近尾声啦，顾眉姐好多仲未同你倾完，唔知道你下个星期可唔可以再上嚟节目同大家倾下偈咧？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咁啊，多谢顾眉姐先。咁啊，喺呢个节目完结之前，不如听下呢一首《牧羊》。咁啊，顾眉姐，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，同啲听众。 好啊，下星期再见。 好啦，拜拜，大家听下呢首顾眉姐所唱嘅《牧羊》啦。 群山喧嚷，来吧，我的小羔羊，跟我到草地上，我们的牧场宽广，一百合吐露芬芳，我为你吹奏短笛。起了回响，琴声正不住晨光，满林的小鸟喧嚷，来吧，我的小羔羊，跟我到草地上。心跳